大家好， 诶，大家好， 今日我哋系加底疗伤，我系 K 车， 我系师爷。 上个礼拜我哋讲捐血、哦，嗱，咁大家听众如果冇听咧，就听翻上一集，我哋咧就会话今个礼拜咧就会去咗捐血，然后讲一讲我哋嘅捐血嘅经验，因为我哋上次话咧，同性恋，佢话你有冇男男嘅关系，佢要你填表先可以俾你捐血啊嘛，咁我哋上次咧就话我哋 come up with 一个 idea， 就系我哋话俾佢听冇男男嘅关系，不过咧我哋每个月咧都有两个 orgies 嘅，咁 orgies 系乜嘢咧？系一啲大兜乱嘅嘢。嗱，佢唔係 gang bang 啊，佢唔係一條女或者小數女，佢係男男女女嘅比數都係一樣咁多嘅，大兜亂嘅啫。嗱，我哋唔係話我哋有男男關係，而係我哋即係譬如阿師爺 係 搞完，跟住就輪到我咁樣搞咯。咁我哋就呢啲就叫 orgies， 我哋諗住係填上去呢度嘅。因為如果佢咁樣都幫我哋捐血咧，我恐防係比較 defeat 咗個 purpose。咁之後我哋就當然去試下捐血，睇下咁樣得唔得啦。我哋就去咗荃湾嘅捐血站，咁啊，我哋开始填表嘅时候咧，我哋去开始问我哋嘢，我哋填表嘅时候咧，我哋发觉个姑娘系有一种特征嘅，嗰种特征咧系令到我哋即刻退步嘅，却步唔去捐血。大家谂唔谂到系咩啊？就系咧，帮我哋嗰个护士咧系有啲口音，佢系大妈嚟，佢讲唔正广东话嘅，都话世界上最恐怖嘅就系大妈，因为佢。不经意地，佢唔系特登地，都可以好严重咁伤害你嘅。 吉错血管啊！ 吉错血管，同埋就系咁患咗一个肝炎啊，成啊咁啊唔值啦！你知大妈，对唔住又唔讲我，唔系我错，唔关我事啊！嗰啲咁嘅嘢咧，嗰啲咁嘅态度咧， 啊，咁啊后屘我哋。走咗咯， 走咗，梗系走啦！见到大妈仲唔走啊？你有阿师爷，你有冇一啲大妈嘅经历啊？大妈经历呢度听我好似好咸湿咁啊！大妈嘅唔好嘅遭遇经历啦， 年青大妈嘅经历都有啲。 咁嗰啲你讲你讲啊！ 咁唔好，讲翻啲正经啲嘅好。 咁嗱，大妈呢样嘢咧，最近有冇睇新闻啊？ 边单咧？ 有一个话喺加拿大睇医生嘅女人，佢带个仔去睇医生，跟住咧就同嗰啲姑娘或者嗰啲护士讲：我个仔系要见 white doctors 嘅，佢唔系白人医生，我个仔系唔睇得嘅，你唔好俾啲有肤色嘅我。嗱、okay? 你知道香港咧医疗咧就咁多失误咧，就是、因为啲医生可能抌得长，或者根本就冇咁嘅料到。咁但系佢哋又唔肯输入一啲外地嘅医生，因为想垄断呢个医学界啊嘛。咁而家讲紧话可能会输入一啲医生，嗱，我都几 guarantee， 如果佢输入医生咧，会输入大陆嘅医生嘅。到时我系会第一个讲，我唔会睇呢啲医生。 咁基本上而家都系啲人怀疑系咁噶啦，所以。冇九成，冇十成，应该系九成。 所以我都会，如果第日睇医生咧，我都话我会试个 white doctor、嗯。你俾个 white doctor 我。 讲真，如果系咁嘅，搵个印度医生好过啦。 都系噶，冇错。咁我都觉得系啊。咁但系喺北美咧，通常我哋唔系叫医生嘅，即系 docs， 我哋叫 docs 啦。咁我哋通常叫乜嘢噶？physicians 啊嘛， 哦有系咯，又可以咁讲， 系啊系啊， 广泛一啲咯， 因为 GP general practitioner、就系普通嘅医生啦，家庭医生啊，或者唔系一啲专科嘅医生， 系咯 系啦， 即系第一，即系通常都会系有咩头晕身庆啊，就睇嗰啲医生先噶嘛， 系啊冇错，然后跟住俾 referral 咧。你有冇一啲讲返大妈，因为今日个主题系大妈。 好啊。 我有一次我等车。等车嘅时候呢，有个大妈走埋嚟问我依架车系去边边度㗎咁样。问完我之后呢，佢博大帽企咗我隔离。我条龙呢系好长㗎，即系龙尾系另外一边啦。咁我就其实经已好俾面咁同佢讲，即系普通一个有 self-respect 嘅人，有少少尊严嘅人都会明白我讲咩嘅。我话俾佢听龙尾喺嗰边，我就指咗另外一边。佢真系面懵懵咁，系当听唔到或者当听唔明㗎。咁我同佢讲，你排队啦，即系啲人咧系咁犯贱嘅，系唔闹唔得噶，系要讲到明话俾你听。 佢呢基本上就系搏你咯，搏你唔出声嘅。 我唔明白点解佢可以连少少 a shred of self respect 都冇嘅，一丝嘅自我尊重 系唔知道，真系唔知道，系可能心理搏到咯。 咁我哋大家有冇一啲企台经验啊？一啲 唔系讲翻啦，仲系讲翻，又系上个礼拜，又系差唔多系排队嘅嘢 啊， 买嘢啦，去嗰间乜乜盏嗰度啦，买嘢。咁啊，唔好讲我前面嗰个啦，嗰个因为排队好多嘢，咁我买几条糖嘅啫，咁排咗埋去，跟住后面有一个女人，我都唔知佢可能都系五啊零岁咁啦，应该都系好似中国人或者香港咁啦，咁啊应该喺我后面噶啦，咁咧两个大妈嚟嘅，讲国语嘅。咁啊，经过咁应该买准备噶啦，俾钱噶啦。咁咧，我等到个前面嗰、那个俾完钱啦，我埋去啦。咁专注，因为佢哋好似想摄入嚟啊，但佢明知我后边有人噶嘛，咁咪望多佢两眼咯。哦，咁啊，识做啦，即刻走啦。 哦，咁佢都有少少嘅， 即系有即系，如果你唔望佢咧，佢就搏晒懵噶啦。因为你系根本系。logic 系好，你见到人哋后边排队咯，点解你唔去后边咧？即系你要特登装多条 line 喺呢边，呢条先就系你条 line， 唔系衰格咯，唔系真噶。有时而家去 supermarket， 我真噶，而家好时好多 supermarket 好衰噶，即系佢有几个 counter， 佢嗰度又唔够排队咁多条，跟住好多时候变咗系一条 line 长嘅，咁啊几个收银嘅喺前边，你排头嗰、那个有。边一个最先完咗嘅，唔去嗰个俾钱啦。 系， 但系有好多时候咧，啲人就搏晒懵嘅，即系当你系游客咁啊，好咩唔识嘅，走咗去嗰边短嘅冇 line 牌嗰度走。唔系，我试过几次噶啦，我话俾佢听，后边系 line 啊，我仲英文同佢讲添嘅。 系， 咁呢啲人真系。即系嗰阵时嗰啲收银就会醒目噶啦，就叫佢排队咯。你唔好做到咁衰格啦，咁多人排晒喺度，你唔去跟住排队。 喂，我想问下你咧，当其时你嘅眼神 望住佢， 望住佢，你系用淫俏嘅眼神嚟望住佢啊，吓亲佢啊，还是系点嘅眼神先？还是你系凶佢啊？ 凶佢先。 你嗰副尊容唔系好凶到人嘅。 我可以凶噶。 咁啊系。嗱，大家如果未见过阿师爷。虽然佢中意听 jazz 啊，就系有 jazz 好 lay back 嗰种凶狠嘅眼神都好难受啊， 唔可以咁嘅。 咁啊，不如我哋讲下企台啊，即系一啲伙计啊。咁如果大家喺北美生活过嘅，都知道北美嘅企台咧，佢哋系收15%至20%嘅小费嘅。咁但系咧，你会觉得系值得嘅。 有时 点解系讲值得咧？嗱。首先他们 take 你的 order 的时候呢，他们是不需要写下任何东西的。即是大部分啦，我讲大部分的，即是我们不是讲 fine dining， 而是一些譬如 bistro 啊，一些普通 family diner 都是这样的，他们是不需要写下你的 order。而北美的人呢很喜欢即是这里加一些改一些的，就譬如他说啊，我不喜欢吃你这些菜，可不可以改你这些菜，或者我不喜欢吃 bacon 的，你可不可以转 ham， 那些什么 东西 的，他们很喜欢 customize 你的 dish 的嘛。那呢企台咧，通常咁 take 咗个 order 之后咧，同埋有一样嘢咧，大部分嘅香港或者中国人咧都系唔知嘅。你去一间餐厅叫完嘢食之后，或者你坐低咧，你系唔好入去过嚟，因为入去喺当地嘅文化咧，其实系非常之冇礼貌嘅。佢系自自然然会过嚟帮你，同埋佢哋好兴咧，一间餐厅里边咧分 sections 嘅，咁咧你坐嗰个 section 咧就系一个企袋负责服侍嘅啫，咁佢得闲咧佢就会过嚟问你嘅啦，你唔好入去，呢个系非常之冇礼貌嘅做法嚟嘅，咁啊。亦都讲啦，嗰边嘅人呢係非常愿意俾 tips 嘅，因为觉得你做咗你嘅 job 值得做得好呢，我係会愿意俾，我係甘愿俾同埋大家开心嘅。而佢哋唔会俾嘅原因呢，有时你真係会见到佢哋唔会俾 tips 嘅。係咩原因呢？就係、是、因为可能你真係漏咗个 garlic bread 咁样，漏咗啲嘢，咁佢哋就唔俾 tips 就唔俾 tips 㗎啦。即係两公行上嘅。咁我觉得係非常之公道嘅一件事，因为你知道做企台其实係 人工是非常低，是搞貼士的。 那時候是給1元一個鐘的。 1元一個鐘不是吧？ 那時候唐山 唐山 不 好說。 不是，因為他會將那個，不是，就算西餐都是的，1元一個鐘的。他因為你那個小費是當你那個是 income 的，都要計埋的，所以他打暈你說。 喂，那如果我收不到那麼多小費，那我真的 minimum wage 都沒有，那我可以到你。 咁而家唔清楚啦，可能会转咗。 因为以前美国就系啦，我加拿大就从来未听 過。即系仲要睇咩州份咯。 吓、啊，咁、我亦都试过咧，一啲唐人嘅餐馆，我见到咧，咁嗰个人咧系俾唔足，我唔知道系10% 定15% 啦。咁、当可能嗰个客亦都觉得你嘅服务唔达标啦。咁、但系咧，唐人嘅餐馆我见到佢哋系追出去问攞贴士嘅。 哦，系啊，咁啊好少， 好似追出去化缘。我以前我记得我未移民之前咧，香港咧仲要系俾小费嘅，好多地方 加一咯。 系俾小费啊，咁但系而家即系2010年翻嚟嘅时候咧，发觉嗰啲茶餐厅已经唔会再俾小费啦。啲人其实系有原因嘅，我相信系有原因嘅。 咪以前记得就系、啲好似飲茶咁找返啲錢咪唔收唔攞返足囉，啲税銀啊嗰啲咪擺低啲囉。如果好好服侍嘅即係成日去嗰啲咪擺低多少少囉。 我记得有一次食饭，咁啊已经上咗我哋一个斑腩豆腐煲。跟住因为嗰 度食饭香港。 喺香港食饭。咁啊因为嗰间餐厅呢，我相信佢都喺一个钟头之内呢就好生㗎。咁我去迟走啦，我都认嘅。咁但係上咗个斑腩豆腐煲嘅时候呢，个大妈走坚持，即係跨隻手跨过我哋张台，然后攞嗰啲餐牌走。咁呢佢跨嘅时候呢，佢个三角是掂到我斑腩豆腐煲嘅。咁我就同佢讲啦，我话喂，你个三角掂到我嗰个餸，我而家点食呢？佢第一句就讲对唔住呀，对唔住呀，係咁讲对唔住，讲咗好多次对唔住。其实呢你讲10000次对唔住都係冇用嘅。因为喂，讲真，你件衫我点知去咗边啫？我点知你去完厕所系咪就咁抹手啫？喺嗰个三角嗰度。咁跟住呢佢就话，诶，咁我换个角俾你咯。佢讲完依句说话咧，佢嗰啲系好似一啲好怨啊，一啲怨嘅语气啦。咁啊，同我讲，咁得你换个角。咁佢换咗个新嘅嚟之后咧，咁我哋系照样喺度食饭啦。咁我发觉咧，佢喺企喺嘅餐厅嘅一个角度咧，用啲好仇视嘅眼光嚟望住我嘅。喂，我而家杀咗佢全家咩？系嘛？呢啲系好少嘅事啫，你唔好 take it personally 啊！我唔知道佢点解会 take it personally。俾咗佢调转，佢都唔会想一啲侍应掂过我啲嘢啦。但系虽然系咁讲，但系你嗰种心态咧，成日觉得你系巴闭啦。点解佢哋会觉得你系巴闭咧？ 唉，唔知啊！唉，有时呢啲咁嘅嘢，我开始自己即系讲真，使乜咁早收翻个餐牌啊？ 系啊， 你唔收翻个餐牌， 你唔三 分事咯， 冇错。 讲真，有时我真系唔知啊，系咪老板叫佢收翻翻嚟啊？咁啊傻，有时即系老唉，唔知啊。咁你又整亲人，整到人哋啲嘢，咁怨你自己唔识做嘢咯。 系啊， 冇真系冇得好讲啊！你一系就自己即系好逻辑嘅嘢。喂，你唔好整，即系人哋食嗰样嘢嚟噶嘛？ 佢 点即系 佢系讲咗好多次对唔住，但系佢明唔明白？我同佢讲，你讲10000次对唔住都冇用嘅，即系佢突然间咧就好似有一个 switch turn on 咗，好似有一股 epiphany 系乜嘢啊？知啊 ？epiphany 系好似突然间有一个灵感咁样啊，突然间醒一醒啊，醒觉咁样啊，我换个角俾你嗱。我唔系觉得我巴闭，而你自己唔好谂到自己咁贱啫噶。即系有一股就系佢哋觉得我会挨咗佢啊，或者我会 tolerate 呢样嘢，但系唔系咁咯。 其实即系用翻啲中国人嘅以心比己，即系咩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系如果你觉得系咁嘅，不如我喺呢碗饭度嗨下，好唔好啊？ 冇错。咁另外，我有一个大妈经验咧， 就是我叫一个豉汁牛河。咁豉汁牛河有乜嘢噶？有豉汁，有豆豉啦，有个汁啦，有啲辣椒啊，青椒、红椒嗰啲嘢。咁、我唔系好中意食青椒、红椒。咁我就同佢讲，我话要个豉汁牛河，走青椒、红椒。咁佢就同我讲，咁即系菜软牛河？唔系，我唔系要菜软牛河。OK， 我要豉汁牛河，走青椒、红椒。 系啊， 咁咪即系菜软牛河咯？唔系。唔撚系， 其实即系好呢个系好戆居嘅。你如果样嘢唔要豉汁，你仲唔好加作菜丸啦？一样嘢发生，同一样嘢嘅。我嗰阵时做唐人餐馆喺我嗰边读书嘅时候，个客入嚟呢个熟客嚟嘅，想讲我要芥兰炒牛肉，但我唔要牛芥兰咯。唔系佢唔要芥兰，唔系佢系要个芥兰炒牛肉，唔爱牛肉。咪得咯，我照翻嗰个炒俾你， 冇问题啊， 冇牛肉啫嘛，咁咪几好咯。 好， 我冇问佢，我冇 substitute 大啲嘢俾佢，芥兰炒涂牛肉嘅方法冇牛肉。 我觉得咧，大妈最大问题咧，就系佢哋唔明白人哋出粮俾佢系乜嘢，人哋出粮俾你。是要你做嘢，唔系要你谂嘢、你唔好谂咁多嘢。 唔系你最多咪同你讲咯，即系证明有一样嘢就系、是、豉椒炒炒河唔要青红椒，咁只得洋葱就是炒埋一碟。 佢哋会觉得系菜软牛河噶，好神奇啊！ 冇人话俾你听要菜软啊嘛，如果我要菜软，我话俾你听我要豉椒菜软牛河啦嘛。 咖喱牛腩饭唔要牛腩咧，突然间佢哋就真系咕噜肉饭一样。 咁咖喱去咗边？ 系咁嘅心态噶。咁我哋讲紧嗱，我哋尽量咧每个礼拜都有个咸味英文环节。咁头先我哋讲 tips 啦 ，I'll give you a tip， 师爷。咁其实真系可以 double entendre， 即系可以有个双刃刀嘅。咩叫做 I'll give you a tip 系咸咸地嘅英文？Tip 是代表什么 ?Tip of your penis, 其实真的龟头 ,I'll give you a tip, 如果即大家可以譬如有时博人嘴，譬如有些人好话 ,I'll give you pointers, 我给你 tips, I'll give you 一些 pointers 是什么中文即 tips, 即是什么 即是指引啊，即是俾啲 投诉 你啊， 嗰啲老屎忽最兴就系讲，等我教精你啦。其实佢真系 give you pointers，I'll give you a tip，I'll give you a tip，all right， 我俾个龟头你啊。咁另外，我想讲一样嘢，有好多人咧喺度讲啊 ，fuck 呢个字啊，其实佢哋唔知道 fuck 原来 acronym 嚟嘅。你知唔知有一个 acronym 嚟噶？首先，大家知唔知道咩叫 acronym 先 ？acronym 咧，其实即系 abbreviation， 即系话啲嘢简写。譬如 FBI 就系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咁咧 ，FBI 咧就发唔到音，因为个 vowel 喺尾嘅，咁发白发白发唔到音嘅。如果你发到音嗰啲咧，我哋就叫做 acronyms。咁 fuck 咧，其实一个 acronym 嚟嘅。佢个全个字咧就系 for unlawful carnal knowledge， 呢个就系 fuck 嘅意思啦。咁啊，讲另外一样嘢啊，有啲人话艺文星 hipsters， 咁我哋嗰啲叫做艺文星啦，即系戴晒眼镜，好斯文，好出街唔使带电话，攞本记事簿，得闲就系喺度写作，写自己啲 ideas 嗰啲咧，嗰啲就叫艺文星啦。咁但系咧，我哋当然我哋唔会咁 lame 喺度讲艺文青啊，我哋讲 hustlers 呢个系咩意思啊，师爷？你喺 New York 大噶嘛？你虽然住 Oklahoma City， 啲好似嗰啲 streetwise 嗰啲，即系出去 push， 即系就 其实咧就真系 make deals， 佢哋好中意，佢哋咧其实真系广东话叫捞家。捞家，咁至于你头先话嗰啲古惑仔咧，我哋就叫做 wise guys 啦，好明显，因为你都有睇 Goodfellas 啦， 有 Scorsese 嗰套。咁啊，我哋下一次讲乜嘢啊，师爷？ 你话啦。 我哋睇下大妈呢个 topic 仲有冇得讲啦？可能系一个永远攞唔清嘅一个井嚟嘅。好，咁我哋下一次再见啦。